尝到冰茶，换我半晚安睡。十年后还愿再相去，反正到尽了也唏嘘。有绝情，我都赶我自己出去。 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，说人这一生当中爱对一个人的几率有多少，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。有的人选择相信会有，有的人选择不可能，因为对几乎所有问出这个问题的人来说，几率都是零。如果你爱对了人的话，可能我们从来都不用问吧。 那山

放你的手。爱错放你的手， 我朋友跟我说他是情感表达癌晚期。我说什么叫做情感表达癌晚期？他说他就是很羞涩很艰难的活着，很多话都不敢说出口，哪怕发文字也不行。他说如果世界上都是自己就好了，每一个自己都能够一个眼神就能够懂，不用把话说出来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其实我们跟自己也不见得很熟吧，连我们自己也不够了解自己。 I am what I am，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。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着光明的角落。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孤独的沙漠里盛放的赤裸裸，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，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，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 Thank you. 有个段子是这样的，说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总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想得很糟，等它发生的时候再解决就好了。我喜欢和自信舒服的人相处，不需要记得任何注意事项，想吐槽就吐槽，不会一不小心触碰他敏感的神经，有空就约出来，没有空就散场，不用解释也不用交代，大家都一副成年人的样子，很酷的相处，没有任何负担，不用相处的过程当中随时还在意你的情绪，耐心地跟你解释，照顾麻烦的你，但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做到。